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六点。 世貌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ke 先啦。我是小贝。 你要未来继续任由人。 得未？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以下节目是透过 IBHK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及 Magazine 同步广播。在 Magazine 收听的朋友可以登入 www.ustream.tv/channel/Magazine Live， 在 IBHK 收听的朋友可以输入 ibhk.net。 如果你是用手机收听 iPhone 或者 iPad 的朋友可以输入 m.ibhk.net， 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收听可以登入 m.ibhk.net 然后下载手机应用。大家亦都可以下载 Ustream 的应用，然后搜寻 Magazine Live。 如果你是使用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输入 http://ibhk.net/1.pls 收听网络正经台。网络电台随时话听就听。IBHK 不平则鸣，还言论自由于民。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这里可以听到荒唐的新闻，古怪的见解，在这里亦都可以找回消失了的大江南北闲人旧事。逢星期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在 Magazine 和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BHK 同步广播，与文、杰斯和各位茶客一起在京城茶馆品尝中港两地的甜酸苦辣事。 味道 香唔香啊？呢種味道， 我中意新曉琪多啲啫， 係咪啊？ 泳兒嘅味道係另外一個味道嚟， 啊少少驚喜嘅， 係 即係啊呢只碟係最近出嘅碟啦，佢翻唱翻啲好多舊嘅歌曲，咁啊做做過重新做嗰啲 arrangement， 咁啊入邊有其有啲有幾有部分嘅歌我都覺得唔錯嘅， 係 係啊，咁啊即係值得介下嘅呢只呢一呢 今日嘅呢個味道好有味道嘅，我哋嘅主題 係咪啊？好有 你有冇聞？ 所以特登揀一隻咁嘅歌啦，即係係啦，因為每個禮拜翻嚟，唉好煩嘅，而家翻到嚟香港真 係係 咁，所以 有啲咩咁煩先？ 煩咯，你見到啲聲音啊，所有啊， 你係內地唔煩咩？ 係咩？內地 我話你喺內地唔煩， 內地有內地嘅煩啦、啊。香港都香港翻嚟就除咗星期六做緊節目呢個時間舒服少少之外咯。 嗯， 係啊。咁啊，歡迎大家嚟到呢個京城茶館先啦。好多茶客呢又已經入咗座啦。 我哋打下招呼咧。 我打唔切啊，因為我 Facebook 係咁彈出嚟嘅。 阿 Ray 啦，阿 Ray 咧就話統一 係。 都是新曉琪的原唱版好啲，我都覺得係、 啊、先入為主啊。 做量唔係新曉琪的唱功是好好多的。 係 ，OK。 Ivan 啦、啊，W Y 張啦、 啊，好多。 Raymond 啦、啊嗯、，Constance 啦、啊、，Constance 咧就話頭先收聽咧 IBHK 個出現問題嘅， 應該冇問題嘅， 解決曬啦，而家冇問題啦。 係啦，咁如果仲有今日有啲窒下窒下嘅話，就話俾我哋聽啊。 係 係啦。 UFO 啦，吓、Peter 啦，哇好多啊，仲有 Celia， 吓 Sun Broadcasting 啊 ，OK， 好多啊， 好多 Ray 啦， 咁啊，仲有 Helen 啦 ，Helen 话上星期咩啊，听到我爆舌，我最憎爆舌噶， 嗱我哋咧已经严肃，我哋已经严肃地咧同阿 Kevin 仔讲咧，即系 1000蚊 我哋落袋啦，已经，咁就俾不想打赏钱啦，同埋啲茶客咧话茶醉嘅， 系啊， 系啊，两部分多谢杰斯啊， 喂你可唔可以 快啲多谢茶客， 得，冇问题，问题，冇问题，冇问题，系一半，咁啊因为我上个礼拜讲咗粗口，咁啊所以要罚钱 ，OK， 咁啊啱嘅啱嘅，咁啊仲有就系、是、喂，其实我想问下宇文就系、是，而家你谂住即系嗰个我哋个网聚系有冇、有冇咩谂法啊？其實我都冇乜點同你商量過， 未，我哋都未有時間啦。但係即係我哋定咗個時間啦，暫時咯，嗬，暫時心目中五月尾、 五月底， 係啦，五月底咁樣。咁地點咧，暫相 暫定都係喺阿 未經阿細良同埋卡文同意嘅情況之下， 唔知佢俾我哋喺嗰邊。 冇錯，咁我哋暫時暫停，即係同查下咁樣講住先，因為嚟緊個星期我哋都會同佢哋商量下嘅呢個具體嘅時間，所有嘅安排。 等阿宇文宣布 啦。我都好期待， 等 其實我哋兩個都好期待呢樣嘢。啊，仲有啦，即係我都想回應翻少少上個星期嘅，有三位查下。 喂，宇文你搶麥喎，搶麥嘅情況好嚴重喎、 啊。係、哦、我搶宇文麥 嘅。唔、哦、關事嘅。好，咁我認真檢討呢個問題。 係。 係啦。 喂，有意見就要話俾聽啊。係 啦。 係。 唔緊要，我哋好 open 我哋。 好，咁啊，頭、先我一隻味道嘅歌，其實就開始今晚嘅節目啦。 開翻我哋嘅主題咧。 今晚嘅主題都係。 好有味道嘅。 好有味道嘅。 嚇！第一個味道咧就係、是、 街頭。習慣咗呢種都。 係啦、嗯，其實你成翻內地咧，你會成日見到。我最恆常咧見到就係喺高速公路嘅時候，如果你行車嗰時候咧，你咁樣咧五分鐘之內咧，總會有兩三個喺你嘅側邊咧飄過。 係啊， 嚇！啲人咧就係屙鼠鼠啊，點樣？ 嗱，我唔係我先承認先，我有做呢個行為嘅。OK， 喺公路度 係 冇辦法嘅，有時真係，尤其是幾個鐘頭車嗰啲。 係 咁，仲有另外一個情況咯，就係、是、夜晚飲醉酒嘅時候咯， 一定係。 但係我多數都係為港人爭光嘅， 係 我多數都會揀一架咧，我係幾變態嘅，我通常都會揀一架我覺得係大款嘅一架啊 ，Benz 啊或者咩咧，喺架車後喺架車嘅。嗰度搞 係係係，即係咧覺得佢係一個土豪金嘅車， 冇錯係啦。 跟住我哋又幫佢喺度咧嚇降下温先，係咪啊？ 幫啲香港人消消氣咁樣咯，係啊。即係我有做呢個行為嘅，但其實我覺得實地都有， 有好多添。 但係點解今次咁大反應咧？ 其實你自己點睇呢事咧？嗱，喺內地咧，其實真係好常見嘅啫。 係。 你諗下，其實呢一種文化咧，係根本係源自於即係農村嗰啲咧，係、你喺鄉郊，你只要有翻內地嘅一個經驗，你見到個廁所你都怕嘅，你寧願咧就係喺荒野嘅地方嚟解決，都唔要去咧。 哦，呢、這個啱嘅。 內地嘅廁所係真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幾十里已經飄緊香咁樣咧，你完全都唔敢入去。 你覺得佢哋係即係國內嘅朋友係因為？習慣咗，成咗習慣，咁所以 再加埋嗰啲小朋友啦，即係佢對小朋友嗰種嘅寬容度，因為好多內地小朋友，你如果翻內地，你都會知啦，好多啲小朋友都係開朗富啦，開朗富嘅意思佢唔會入片咁，即係好多，我講嘅係鄉下嘅地方，或者喺啲即係比較鄉村少少嘅地方，一定係開朗富嘅，開朗富就係一定係周即係、就是、周圍噶啦，嚇、即係佢唔會係話係忍啊忍嗰個過，即係小朋友戒煙或者係戒即係固定咗要令到佢可以去廁所咧，係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咁喺呢個中間咧，同埋內地嘅父母一孩政策底下，對於小朋友嗰種縱容咧，你唔好話內地人啊，香港人啊，有個即係我識得嘅嚇，佢咧佢有個小朋友咧十歲咧，有一次尿急嗰陣時候咧喺街度，佢都話指住個去水渠咧，嗱、當街喺度去便便啊去尿尿嘅， 嚇。但會唔係個別例子咧？ 呢、這個會、香港就當然啦，但係喺內地咧，內地絕對係一個。小菜一啲，唔係菜添啊！對於佢哋嚟講，簡直就係攞口痰咁簡單嘅一件事，完全唔係問題嚟㗎。所以嚟到香港咧，香港係法制嘅地方，係唔可以做呢啲嘢嗰陣時候，佢又會覺得即係你喺內地，你聽到好多啦，好多人覺得係小題大做啦，係咪？係咪丙香港嘅聲音好多啊？ 我就最難做嘅一個人，即係我分享下我自己感覺咧，就係香港個地方，我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嘅，係咪？咁我又喺大陸做嘢，咁我有好多內地。朋友，咁我都覺得奇嘅，即係譬如呢、這個就係呢個禮拜咧，其實就內地就好熱烈去討論呢樣嘢。我諗因為各大嘅媒體咧都有報導呢一單事件啦。譬如其實我都唔覺得係乜嘢，我上個禮拜其實我做北上頻道都有噏過下呢單嘢，但係我自己個初時個感覺就係、都習以為常㗎啦。即係譬如話，我諗我同宇文你而家經常喺街度，我哋都見到，我哋都經常都見到啊！即係呢啲個案，即係太多已經。咁我唔知點解會咁樣啦。咁當然就係因為我諗係即係我有啲內地嘅朋友同我講啦，今次就真係忍無可忍啦咁樣。即係佢哋嘅意見就係忍無可忍啦。即係佢話多錢忍讓你哋，又話我哋係蝗蟲，又乜乜乜乜。咁今次就即係佢哋就覺得冇得再忍落去啦。咁然之後就因為有人發動咗，因為喺個網上面就有人發動咗嗰個叫做6月1號即係霸嚟香港嗰樣嘢，咁所以大家就去討論囉。咁成個禮拜其實都喺度傾緊呢啲嘢。咁我其實真係好我自己就真係好難搞，好精神分裂嘅，即係返到嚟香港 ,ok, 其實你話邊邊啱邊邊錯呢， 哇我真係好難講俾你聽 ,ok, 即係佢哋覺得就係理所當然嘅啊應該包容嘅大家都係咁嘅人咁同埋即係你知有時國內人嘅思維又係有奇特嘅同我哋好唔同譬如即係佢哋話你咪崇洋啊鬼佬都係咁屙啦咁我又好難答佢喎、啊。 鬼佬係咁樣屙 㗎。鬼佬真係咁屙㗎又。其實冇分國籍㗎嗱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可以話俾你夜晚譬如話你去呢個灣仔洛克道咁樣好、 嗯、 多好多酒吧夜晚喂即係隨街鬼佬都係咁樣，我哋當然啦，梗唔會屙屎先啦，屙屎唔係最後嚟㗎。嗱，睇下阿妹又罰我咁舊水啊！ 我哋好均真嘅。 OK， 均真啊。OK， 係大便。OK， 便即係我哋好少見到鬼佬便嘅。OK， 咁但係屙尿都係有嘅。咁你日本善 Juku 都有。OK， 即係嗱，呢啲就係國內人嘅意見啦。哦，你又唔見你我後屘即係佢話你又唔見你啊話個外國人喺香港啊便咁樣。咁後屘拗到冇得拗呢我最後即係我就真係同佢講爭啲都反台呀咁我就話咁你又唔係嘅我講笑嘅啫其實我就你又諗下如果有金髮女郎喺條街度便都幾靚喎個畫個景象畫跟住壓曬台佢話唔好講轉話題轉話題咁樣囉即係好鬼煩㗎啫。 我講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話我唔理外國人洛克道嗰啲人呢即係外國人係白種啊黑種啊黃種啊深啡色啊我唔會理嘅。 嗯。 香港個法律係規定嘅係呢樣嘢係違法嘅、嗯、就係、是、一個不爭嘅事實嚟嘅。呢個係違法嘅。 宇文我冇 mark 低喎。 吓。 今個禮拜喺內地呢佢都有啲所謂學者呢喺好多報紙都係、嗯、都攞返條法律出嚟講喎。即係你嘩即係好認真㗎喎。咁、嗯、又話根據香港法律第幾條咁樣呢佢講緊有幾樣嘢呢都係唔屬於犯規㗎喎、嗯。即係攞返嗰個個案比㗎。佢、 嗯、 就係嗰個細路仔因為 under 10歲㗎。佢、 嗯、 周街便呢係冇罪。跟住仲有呢佢爸 不受檢控。 係啦佢爸爸媽媽呢都唔知有根據香港法例第幾條呢又不受檢控。但係又夾硬嚟講嘅。佢就調翻轉，即係而家國內咧就話嗰兩個影相嗰兩個人咧，哦就大罪啦。 嗯， 即係你攞住個相機偷拍人哋，喂，我點知你係咪影嗰啲私處啊？嗯、即係個小童嘅私處啊，又或者係你有冇戀童癖啊咁樣，就將佢放大，放到好大嚟講啦。 呢啲咪最叻嘅咧，就係、是。轉移視線咯，最叻嘅就係轉移視線啦。佢攞香港法律，香港法律係10歲以下嘅小朋友不被檢控，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唔代表佢父母唔會喎、一個內地嘅學者咧嚟評論香港嘅法律咧，我就覺得再加埋係官媒出報道出嚟嘅咧，即係本身佢都已經係避重就輕一啲問題啦。嗱，香港法律咧有一個係叫喺公眾地方犯嘅。擾啊，妨擾罪啊， 係類似行為不檢嗰啲啦。 即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入面嘅屬於一個，咁、 okay. 就係話咧，任何人咧都唔可以喺公眾地方大小便，或者係拋一啲即係有糞便嘅發出惡臭嘅物品嚟嘅。咁就算咧喺少年犯罪條例入面咧，雖然話刑事上面唔檢控10歲以下嘅小朋友，但唔代表咧佢個父母係冇責任嘅。 係， 因為你呢、這個佢呢個情況咧係一個兩歲嘅小朋友。佢喺度屙，係父母要佢喺嗰個地方嚟屙、即係佢唔係冇意識，佢係好有意識地嚟做呢樣嘢。所以呢個係香港法律，你係冇得。如果你俾我哋撞到鬼佬，咪捉咯。違法就係違法，你冇我哋冇分種族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計咧，即係香港奶粉事件之後咧，內地另外一個咧，即係情緒嘅煽動咧， 中港嘅文化差異啦、 啊，呢個唔係文化差異啊， 呢個都唔算， 呢個唔係文化差異嘅問題、啊， 隨街便係佢哋嘅文化，係佢哋嘅一個 culture 嚟嘅， 我會點為之文化先 嚇、 即係文化同文明嗰樣嘢咯，我會咁樣嚟睇、 okay. 啊、即係當一個地方咧，如果係一個文明嘅地方，嗰種依家嘅問題咧，已經係中港嘅矛盾，已經唔係單單一個所謂咁簡單一個文化嘅問題。你話佢內地嘅人好多人嚟到香港嚟旅行，除咗即係我。 我其實以往都講過，即係我唔中意嗰班咧，就係土豪金嗰班，一班大暴發户嘅心態，然之後咧就話：，誒、哎，我哋嚟救你香港。其實呢一次事件都係㗎，係 啊， 內地網民係，我哋救你香港，我哋五一嚟發動咧喺香港咧。在香港呢你隨街大小便發動那些父母帶一些小朋友，這些是無賴的行為來的。 我們是上帝的嘛， 是啊，自己是上帝，香港呢沒有內地人的話呢會死。 是。 咁如果係咁樣調返轉嚟講呢，內地冇香港人企一早已經死咗㗎喇。 嗯。 如果唔係鄧小平都唔會咁睇重香港啦，覺得香港係一個下金蛋嘅雞啦，係咪先？ 吓、 即係香港嘅價值佢係攞晒，將我哋抽乾晒之後呢，跟住你話喂你哋呀靠我哋㗎啫，今時今日。我好無賴嘅行為㗎，佢哋依家嘅做法。然之後一班無賴，你觸犯咗人哋對方嘅法律。當對方喺度同你講，喂你觸犯咗我哋嘅法律喎，你入我哋嘅地方你應該守法喎。佢哋冇呢一種意識不特止啦，仲喺度無賴地講，我要你用一個群眾嘅無賴嘅行為嚟向你示威。 啊、有呢、這個有呢、這個真係有啲你講嗰種感覺，即係呢個禮拜你話如果喺大陸呢，即係所有嘅傳媒嗰、那個即係好多時事評論嘅文章嗰、那個感覺，就係、是、俾我嘅感覺就係話佢好似覺得即係喂呢種嘢，首先有幾個態度啦，第一就係話香港人唔夠包容啦，同埋就係呢種係一種即係係唔文明，但你需要俾時間去改變啦，咁然之後跟住就係覺得就係、是、哦，你呢度旅行消費，你就要接受埋我呢一種咁嘅行為，即係有呢啲咁嘅感覺，所以係佢幾奇特嘅，即係我覺得。 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層嘢咧，我哋可以逐點去反駁佢嘅。第一樣嘢就係佢講話誒， 有 啲人嚇。包容，佢依家真係包圍我哋，已經融咗我哋，我完全係呢一種感覺嘅。 Okay, 包容融化。 你諗下黎棟國、袁國強、蘇錦良，我撇除蘇錦良、黎棟國保安局局長，你唔從一個法律上面嚟講，你淨係齋一個政治嘅層面嚟講，要我哋香港人去包容，依家係人哋嚟你哋嘅地方嚟觸犯你嘅法例，你唔守護你自己嘅法治，然之後你用一個政治上嘅一個術語，叫我哋香港人嚟忍受佢哋，咁即係鼓勵我哋香港人嚟破壞自己嘅法律。 我呢度想講多啲喎、即係我話俾你聽，就係、是、我認同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好多嘢咧，去到今日咁嘅地步咧。香港政府呢是有好大的責任，即係無論保安局啊，或者就係前線嘅警務人員啊，即係著制服嘅紀律部隊，佢嗰個執法嗰個尺度係有好大嘅問題嘅。即係你而家譬如話，我哋大家生活喺香港都會知道，譬如話我一可以舉一啲我自己親身嘅例子，就係好多時呢你會發覺喺內地嚟嘅朋友呢，喂到佢所有行為呢都唔會受到有法律制裁嘅，譬如話抌垃圾，哇！香港人就要俾1500蚊嘅，但係你真係發覺，即係譬如坊間，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啦，就係、是、話，喂，你如果俾如果有差佬捉到你抌垃圾，你試下扮普通話 ，OK？ 喂，可能甩身嘅喎，吐痰啊嗰啲又係，我真係有啲咁嘅，我試過有過一個實例咧，就係、是、咧，呢個坐頭等火車啊，港鐵啊 ，OK，你咪要攞張八達通咧，係上車之前咪要嘟一嘟嗰個嗰部機嘅。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我拍落去，即、就、係、是、我八達通拍落去，但係即係可能接觸不良啦，咁就冇嘟到。咁然之後跟住我就上咗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有啲港鐵嘅工作人員咧，去到大咗沙田站度咧，咪上車查噶嘛。咁佢就發覺我就冇嘟到，跟住咧就叫滴咗我落車。另外仲有個咧就係內地人嚟嘅 ，OK。咁然之後咧，喂，直情喺我面前肆無忌憚咁樣，用個雙重標準去處理件事嘅，就係嗰兩個人，佢就警告佢一下，叫佢下次咧記得嘟，因為佢係遊客，哦情有可原。然之後我咧，佢就要我填張 form 喎，然之後就罰我。我唔記得5000蚊，亦或係500蚊，我唔記得，應該係5000蚊啫，我唔記得咗啦。總之500係咪應該嚇500蚊？咁我後屘我就喂，你有冇搞錯啊？我話我講俾你聽，我有做個嘟個行為，不過嘟唔到，你又要罰我500蚊。哇！嗰兩個人，你喺我面前，喂，我係眼白白咁睇住佢兩個走咗去嘅喎。 我話咁都得㗎你哋，咁後屘我係拒絕填嗰張 form 咯，搞咗好耐，後屘咧就我最後我都係冇填嘅，搞擾攘咗好耐，佢又話 call 差人又成，咁後屘佢又冇 call 到差人，我話我睬你都傻，我話嗰500蚊我一定唔會俾你，我話坐監我都唔會俾你。 後尾 咪不了了之咯。後尾我就上翻另外一架車走咗咯。 你唔好話你呢次事件啦，即係我上星期我咪講過最近咧，即係去過海洋公園嘅。 嗯。 海洋公園嗰陣時候咧，即係由我走嗰陣時候咧，坐纜車走嘅。 嗯。 咁即係太耐冇去咯，我唔係好清楚個纜車個指示咁樣咧，就順住一條咧好自然嘅一個樓梯咁樣落咗去。點不知咧，嗰個係職員嘅通道嚟嘅，即係你市民咧要再攞一層咧，然之後先至可以再上翻嚟，先至去到纜車嗰個位嘅，即係入口，然之後落山咁樣。咁我照佢指示走緊嗰陣時候咧，兩個內地嘅遊客，就係職員幫佢開咗個職員個門，俾佢哋入去行。 哦 ，OK， 即係你睇到嘅，你會令到我哋，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中間有矛盾。我上個星期即係我哋都講過咧，就話唔需要留於個口水嘅戰，但係我哋喺背後嗰樣嘢對我哋咧嗰個影響喺邊一度先？你依家係就係鼓勵官方啊，政府嘅官員唔捍衞香港嘅法治， 冇錯， 然之後帶頭破壞香港嘅法治，叫香港人去包容內地人，咁即係點啊？即係我哋變咗二等公民， 所以咪調氣唔順咯。你見到嗱，你見到嗱，紀律人員唔會執法啦，佢可能覺得好煩啦，對住呢啲人 ，OK， 即係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啦 ，OK， 你又見到成好多新聞啊，譬如最近都有一單啦。好似都十零廿個大媽 ，OK， 去到尖沙咀嗰間酒店嗰度做，喂，擺明係因為佢碌卡佢過唔到數，跟住佢去到就喺度投訴，跟住又話回水會嘈冤巴閉，大家都有睇過啲新聞，到最後又係警員同埋嗰個酒店嘅負責人，到最後都係因為怕咗呢班大媽。喂，我都明白啲大媽係好，即係大佬好攞命嘅，真係係啦。咁到最後又係要即係要就範嘅。OK， 我哋見到成個社會，我哋對呢一啲所謂國內嘅遊客，我哋都係咁樣嘅，即係所以我哋先會有一班導致到我哋香港有一班年青人，即係喂覺得我忍無可忍啦。喂，我哋係咪要縱容你呢啲咁嘅行為咧？如果你話個政府會做好啲，大家會做好啲，即係譬如話 OK。應該要執嘅就執法啦，又或者係譬如話喺平日嘅其他，即係除咗法律以外，都有人情啫。喂，係香港人之後都會同呢啲人去溝通，話俾佢聽有啲行為，喂喺香港其實係唔多妥㗎，你嚟到香港唔好咁做啦。又即係我哋調翻轉我係啦，有陣時我哋去日本去新加坡。喂，我哋如果你 join 個旅行團，個導遊都會話俾佢聽，嗱呢度係日本嚟㗎，講嘢細聲啲啊，你上去地鐵度呢最好個手機就熄咗佢啊，因為人哋嗰啲地鐵呢唔中意人哋喺度講嘢，咁我哋香港人都會去跟返住嗰個地方嘅文化㗎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喂呢度佢哋真係覺得好似 有錢大曬， 有錢大曬嘅，係啊， 完全係啊，有錢大曬。其實由阿珍、阿容事件開始咧，內地嘅遊客咧，好識得玩我哋香港人嘅，因為我哋香港人守法啊嘛。佢咧最叻就係唔守法嘅同時同你鬥惡。你記唔記得迪士尼樂園咧？幾年兩三年前咧衝入去迪士尼樂園，跟住人多得滯咧，咪閘住個閘口嘅。佢喺出面喺度揈啊，喺度衝入去啊，完全野蠻到冇人有嘅。你將呢一種文化咧，佢哋咧就覺得你香港法治啊，我唔會同你講任何法治，我就係同你講一個惡嘅啫。呢、這個完全係內地嘅文化，佢將呢種文化咧攞到香港，然之後咧，當我哋捍衞翻我哋嘅法治嘅精神，唔想俾呢種野蠻嘅嘢咧去。矮化咗去嚟污蔑咗我哋嗰陣時候，或者唔至於改變咗我哋應有嘅文化嘅時候咧，香港嘅政府嘅官員出嚟，你包容佢哋啦。即係叫我哋盡快融入變咗一個野蠻嘅一班。 係啊。 咁我哋嘅法治仲唔需要㗎啦，已經。 我想休息翻嚟咧，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我真係想再講多一下，就係我哋對包容嗰個理解究竟係乜嘢嚟嘅咧？ 冇錯。 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好嘅朋友， 系